团队战打法说是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变化最终要制造出的局面无非就是多打少强打弱。萧时钦此时在频道中看到孙翔和邱飞报上的坐标时，心中已经不是紧张，干脆就是一凉。双方距离相当远，而这种距离是怎么造成的呢？ 萧时钦他们三人追杀星星四人，孙翔、邱飞二人追杀叶修一人。没错，是在追杀星星的过程中造成的。这里可是挑战赛决赛的战场，不是网游竞技场里随便十个玩家玩起的5对5。被追杀跑路，那也是要讲究战术的，不是看哪边方便就往哪边瞎跑。 星星的跑路有计划的话，那就意味家世目前两队分离的格局是他们有意造成的。再然后，叶修轻易的就摆脱了孙翔、邱飞两人的纠缠。这如果还意识不到什么的话，那萧时钦的战术敏感度就太差了，也网称四大战术大师之一了。汇合，萧时钦指出了一个坐标后。 他这边三个角色完全不再去理会星星四个，转向就走。结果刚被追得挺狼狈的星星四人组，这时却又开始精神抖擞的反扑了。追在三人后边不住的占着便宜，追杀攻击娴熟的，一看就是专门练过。萧时钦的心顿时更凉了。结果他们三人这还没冲出多远呢， 前方一道人影已经闪了出来。比赛场上一共就这么些个角色，这种时候突然出现的还能是谁？君莫笑。果然，萧时钦这下彻底知道自己所料不假，他们又一次落入了星星的战术陷阱。方才那一波攻势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但星星的动作可不是就那样到此为止的。 他们早有接下来的部署，拉开家世两部分角色的呼应，而后叶修摆脱对手，先一步前来会合，再次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在明确报上坐标后，孙翔和邱飞也会快速赶到。但是在这之前，萧时钦他们三个不得不面对对方5人的合攻。听起来5人只是比4人多出1人而已。 但问题，这人是叶修，在家世心目眼中，星星所有人捆起来，威胁都不及他一个人大的叶修。两面夹攻，冲过去！萧时钦的生灵灭率先发动攻击，身剑的拳法加连劲挥拳冲上，张嘉兴的牧师之影也不闲着，调集牧师可以的各种手段，对前方拦路的君莫笑进行各种骚扰。 叶修是可怕，但是只一个人拦路，总不见得能把我们都拦下吧。家世后有追兵，但面对叶修的阻拦，信心还是十足的。三人齐冲上去。果然，即便是叶修，也没能力一人拦截三人。这些可都是职业选手，不是网游里的玩家。非但没有拦住，面对这三人的合力冲击，君莫笑在这一波里甚至 还受了不小的伤害，冲过去汇合孙翔和邱飞，再杀星星一个回马枪。萧时钦心下如此盘算着，结果一看左右，身剑的连劲是过来了，但张嘉兴的牧师之影呢？萧时钦连忙让生灵灭转回身，一看，顿时泪流满面了。 叶修果然是没能力一次拦截他们三人，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想这么做，他只是想拦下一个人而已。生灵灭和连劲是过来了，但张嘉兴的知影最终却被君莫笑给留下了，也不枉他刚才承受了那么高的伤害。龙牙、天机、落花掌。 转过视角的萧时钦就见君莫笑一个娴熟无比的战斗法师低阶三连击，知影中了落花掌后立刻被吹飞送远。那边星星四人也已经追至，韩嫣柔跳起，直接半空中一记圆舞棍将知影接住，甩了个大圈后将其丢向地面。 地上乔一帆的一寸灰已经摆出了数个鬼阵，像是一口口的大锅，散发着鬼神之力的气息，正等着食材下锅呢。张家兴的知影毫无疑问就是这食材，被韩嫣柔一记元武棍甩进锅后，立即开始烹饪。小手冰凉的圣界之光作为调料撒下，小枪重火力轰炸，这是要生起火来了。知影瞬间就被烹饪了。牧师在这种局面下实在很难自救，因为作为法系职业，他的绝大部分技能都是需要吟唱独调的，此时遭受接连不住的攻击，又哪里吟唱得出来，一切只能仰望外来的救援了。萧时清为自己的大意懊恼不已，虽然此时以少打多有些困难，但治疗是绝对不能不救的。生灵灭和连晋一起翻身杀回，却被居摩笑拦下。萧时清顾不上和叶修纠缠，生灵灭的远程攻击手段纷纷朝着知影那边招呼，结果星星的几人视若不见，顶着生灵灭的攻击就要强杀。至于身剑的连晋，必须要近距离才有攻击能力，此时被君莫笑拦下，一时间倒真冲不过去。不过他的纠缠下，萧时清的生灵灭倒是更逼近了一些，可是他这近身又和没近身有什么区别呢？他的攻击手段本就大都不用近身，用了人都不理会的，宁可多些损伤也要强杀知影。萧时清心下清楚，这个交换对对方来说是绝对划算的，不说他一个人的火力没能力在对方有牧师治疗的情况下击杀目标，就算能击杀，能赚到一个治疗也绝对够本。火力覆盖对方不管，上去打乱对方的攻击，对方再不济也是四个人，机械师又不是什么横冲直撞的职业，以萧时清的战术智慧显然不会采用如此无厘头的手段。视角一转，生灵灭启动了，火力却是集中向了小手冰凉星星战队的治疗。不愧是战术大师啊，百般无奈之下来了一手围魏救赵，面对己方被攻击的治疗，星星战队能不理会吗？星星战队还真就没理会，继续加紧攻击知影。萧时清欲哭无泪，这知影真的就没法救出来了吗？击杀对方治疗做交换，问题是人那边是三个人围攻，知影完全挨打毫无办法，而他这边呢，只他的生灵灭一人攻击小手冰凉，就算他技术十分高超，可以打得小手冰凉完全无法挣扎，但是他一个人的角色火力又哪里比得上对方三个，而且他下手还晚些，这要对方抢先杀掉知影跟过来支援小手冰凉，他还不是白忙活。关键时刻萧时清的决断还是很快的，生灵灭火力一转，突然又朝着君莫笑攻了去。这一举动让大家迷惑不解，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将其解读为抢杀君莫笑，以击杀星星战队的王牌来完成交换。这话说的他二人都是满口的疑问语气，叶修那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击杀掉的主吗？在孙翔和邱飞的联手夹击下都潇洒地捉了个迷藏就遁了，可见他就算寡不敌众，但自保能力还是很强的。抢杀君莫笑貌似还不如抢杀小手冰凉现实吧。结果很快萧时清的真实意图就显露出来了，他调集火力朝君莫笑一通猛攻，却是将身剑给解放了出来。连晋不顾一切的硬是从君莫笑身边绕过，直接冲向了那边阵地，萧时清也不失时机的再次转火攻击覆盖向了那边的韩嫣柔等人，而这一次辅以了身剑拳法家的冲击，唐柔几人的围攻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口。张家兴那也是经验丰富的职业选手，不是网游里那些就等着别人照顾的治疗宝宝，队友破阵成功，他也连忙抓住机会，一个箭步就从空档中溜了出来。萧时清大喜，连忙火力支援， 知影像是找到了家的迷途羔羊一般，连滚带爬飞奔过来。两人会合，立刻掉头就走。没走两步，萧时清忽然发现好像缺了点什么，视角转回去一看，哭了。张家兴的牧师知影是救出来了，但身剑的拳法家连季却又陷进去了。观众都呆住了，这可是萧时清啊，因为他一人的存在将雷霆这样的一支实力并不出众的战队带成了季后赛的常客。他的战队屡屡给强队制造麻烦，是联盟任何一支战队提起来都会觉得头疼的人物之一。结果眼下打得居然如此丢三落四，刚刚丢了牧师，这下牧师捡回来了，却又把拳法家丢那儿了。普通角色是不如治疗珍贵，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不是？团队赛双方一共就六个人头，折掉一个，己方的战斗力就弱一分。很多团队赛就是在一方被击杀第一人以后，收拾不住，最终一溃千里的。萧时清无奈的又一次操作生灵灭返回，张家兴那也不能坐视不理啊，他上场也是发挥作用来的，不是真就当那个被营救的公主来的。救身剑的拳法家相对来说比救出一个治疗要略容易一些，关键拳法家本身就是有坚强的战斗力，有了外围呼应很容易找到缺口。在张家兴的牧师之影、神圣之火之类技能的限制辅助下，连进终于是冲出来了，和方才的之影一样，连忙冲向组织的怀抱。当心！萧世清匆忙敲出的消息却还是没能帮到身剑，居摸笑突从鞋里杀出，千机伞一抖，一记元武棍便扎中了连进，连跑带甩的就将连进这样给捉回去了。转了这么大一圈，团队赛第一个将要阵亡的角色依然还是连进吗？夹住了！萧世清这时就像下副本时的玩家指挥一样狂吼着，治疗把血夹住。